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。 音乐叫醒，香气叫醒，快乐叫醒， 和粗暴方式说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用爱心叫醒你。 Morning Call 音乐早餐，快乐心情，营养早餐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找到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现在很多小伙伴越来越注重养生了，有九种食物在养生上面效果是非常好的。番茄呢可以延缓衰老，茶叶呢可以防辐射，但是睡眠不好或者是肠胃差的人建议不要尝试。姜呢可以减少色素沉淀，醋可以增强皮肤活力，但是低血压或者是过敏的人就要慎用了。黄豆呢可以帮助我们调理雌激素，米饭可以防止皮肤干燥，菌类可以调节免疫系统，红酒可以提升气色，燕麦可以减少脂肪，可以试试看哦。 你知道吗？新西兰有一个全球最大的秋千，百荡湖长接近300米，最低处从河面上方飞驰而过，你能在座椅上前后摆动，甚至还能够头朝下倒立过来。有网友玩过之后表示说，能来玩一趟的话真的非常的超值，就是倒计时等待落下的时候呢，会非常的煎熬。你想试一下吗？ 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，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绵绵细雨，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，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。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，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，说春生夏艳幻想着可你已经漫步青青草地，说秋红冬寒叫我回忆成游的往昔。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，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，当然你爱上了它的天气。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我的吐槽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，他声泪俱下地说，他们家的洗手间呢，全都被老婆的洗化用品侵占了，他的东西都没有地方放。还有个网友呢，真相了，他说很多女生用这么多的化妆品，但是皮肤还是没有男生的好啊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